第十四集，赏雪。 顾元白边看边走，戴上皮质手套之后，倒是没有人阻止他碰雪了。等常玉言过来的时候，圣上正让人拎着个坛子，自己则小心地将梅花上的厚雪扫落在坛子之中。雪落梅花之上，经过一夜的酝酿，雪也沾染了梅花的香气。等到雪化了之后用来煮茶，便别有一番滋味。常玉言上前行了礼，紧张道： 拜见圣上。 顾元白放下手头的活，亲自搀扶起常玉言的双臂。 不用多礼了，上次见你你就拘谨得很，今日朕将你叫来就是为了赏雪，不必如此紧张。 顾元白刚一握上了常玉言的手臂，就感觉到了他衣服下紧绷起来的皮肤，哑然失笑。 朕当真那么可怕吗？ 常玉言面上一热，悄悄抬眼去看，顾元白已经笑着带着他继续往前走，侍卫们跟在五步远之后，宫女们接过了罐子，继续在梅花下收集着春雪。平日里，顾元白不会去穿龙袍，他穿的均是长服，长服边角低调地绣着暗纹，在行走间好似有游龙攀附。落在身后的青丝上夹杂了几瓣沾雪的梅花，常玉言看到了，多看了好几眼，却不好意思出声提醒。待逛完了宫中雪景，常玉言被圣上留了下来，用了晚膳。结束之后，眼看着就要走了，常玉言鼓起胆子，从袖中掏出了那本诗集。饶是此刻，他也不由感叹自己的脸皮之厚。 圣上，这是小子近日整理出来的诗集，取了以往尚且入得了眼的诗作，还有上次游园回来后的所得。若是圣上不嫌弃，小的想要将此献给圣上。 薄薄的一本诗集，这应当还是原稿，上面还有皱起来的小折。顾元白对他的新诗有兴趣极了，如果是佳作，那么他相信绝对很快就会传遍整个京城。先前的皮手套在饭前就已经摘掉了，顾元白笑着翻了一下诗集，随意看了两眼，笑意加深。相比于常玉言之前写的十三首讽刺权贵的诗，这次他的作品倒是有点迎合顾元白这个统治者的品味了。顾元白将诗集递给田福生收好，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促狭一笑： 玉言同薛将军家的大公子应当是好友。 是。 几日前朕听闻薛九瑶双膝受了伤，此事玉言可知道？ 九瑶是薛远的字，常玉言一愣。 什么？ 看着他什么都不知道的表情，顾元白眉头一挑，悠悠笑道： 等玉言出了宫，不如去薛府瞧上一瞧，再替朕同薛将军和薛九瑶说上一句话。若是他们需要，朕可派宫中御医前去薛府为其诊治。毕竟是朕的爱卿之子，未来的大行将才，若是出了什么意外，那可真是大行的损失了。 薛府，薛远躺在床上，听着听着就忍不住笑出来。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 要称呼圣上。 薛远膝盖上裹着药布，隐隐泛着血色，但他的面上却好似无感，随手指着自己的伤口，似笑非笑道： 这伤就是圣上发的。 这不可能。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错事？ 不说这个，圣上今日将你召到宫中做了什么？ 圣上召我入宫中陪侍，自然是为了让我陪同赏雪。 赏雪？ 薛远双手撑在榻面上，双臂猛地用力，肌肉绷起，拖着自己直接坐了起来。他指尖敲着大腿，若有所思。 能看上你什么呢？ 在薛远眼里，这个皇帝怎么也不像是会做无用功的样子，连他这只疯狗也敢惹。惹了他就罢了，至少就如同小皇帝说的那样，他有帅才之风， 但是奇怪了，常玉言有什么呢？ 一个读书人，一股子腐酸味，常玉言能有什么用？这么没用的读书人，皇帝居然还召他赏了雪。我这个未来将才，倒是被他眼也不眨地罚了满膝盖的血。 常玉言将薛远上面说的那些话听得清清楚楚，他只是皮笑肉不笑。 薛远，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能有个屁用？ 我不说是名扬天下了，最起码也是小有名声。李官那日前来为我道贺的人多到甚至惊动了官府，而我一向有才，等殿试结束，你等着我拿个状元来吧。 常玉言蹭的起身，怒而甩袖离开。薛远摸着下巴，等常玉言彻底不见了之后，才嗤笑了一声。 哼，状元，那小皇帝要个假文人做的状元有什么用？ 薛远的双腿离开床，笔直站在了地上，他双手背在身后，缓步走到了窗前。膝盖上的白布渗出了星星点点的鲜血，这样疼痛的滋味对于薛远来说很是新奇。打小在军营里混着长大的薛远知道，拳头硬，兵马强才代表一切。薛府三代忠良听起来挺好，其实都是要命的名声。他扔个酒瓶，也没想砸皇帝，看着皇帝过去了他才下手，他只是想看看皇帝对薛家的态度。薛远摸着下巴思索， 这个小皇帝虽然毛都没长齐，长得倒是比娘们还漂亮，就是这脾气藏得太深了。是因为薛父优待我，还是因为薛家三代忠良而必须优待？ 楚巡大人已经带着人出发去了黄河，监察处会给楚巡提供来最新的前线的消息。为了培养监察处的人，顾元白花了大把大把的钱。要想进入监察处，不光要识字练武骑射，还要学习地理兵书、跟踪埋伏等各种方面的技巧。除了教育，他们的吃食顾元白也极其注意，比养兵还要看重，饭菜荤素搭配，米用的是好米，肉必不可少，将整个监察处的人都养出了一身健壮有力的身躯。他们健康了，就代表着顾元白的健康。半月雨水之事能在这么快的时间内穿过千里来到京城，他们的好身躯作用必不可少。预防水患一事，顾元白暂时放下，又将重心调到了即将到来的会试之上。这些时日的早朝，各位大臣也是忧心忡忡，因为京城反了寒潮。这回的寒潮来得气势汹汹，不少人上书希望让会试考生多添些衣物，也多增加一些取暖的煤炭，再将贡院的号舍好好的修缮一番。特别是家中有后代参与这次会试的家长们，据理力争，在朝堂上半分也不肯退后。圣上心善，号舍本来就在修缮之中，提高暖炭用量的折子也批阅了同意，但在允许会试考子多添衣物这条上，却遭到了不少臣子的阻拦。以前不是没发生这样的事儿，京城的冬季总是漫长又寒冷一些，有时候春季都可以与别的地方的冬季比肩。仁善的皇帝不少，也曾特许举子多携带一层皮衣，但那届就出现了许多将作弊的纸条缝制在衣物上的举子，衣服越多，检查起来就越是麻烦。皇帝的善心也被这些人品低劣的读书人给当成了可以利用糟蹋的手段。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